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今天苹果期货成交量巨幅飙升，相当于上证指数成交量的2倍之多。上海发生退保理财芯片局，吸纳资金3亿元。天津发布人才新政，本科一般不超过40周岁可以直接落户。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金石财策的 CEO 刘干霄先生一起聊一聊卖房的钱该怎么安排。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股市，早盘三大股指低开，随后沪指呈现低位震荡的态势，创业板指数有小幅反弹，整体人气比前日有所低迷。早盘医药、海南板块、啤酒等题材概念股表现不俗。尾盘随着保险、银行、石油等权重板块杀跌，上证50大幅走低，成分股中仅有3只翻红，三大股指也再度受挫。截至收盘，沪指收于3169.57点，下跌0.71%，深证成指收于10701.32点，下跌0.43%。创业板指数收于1846.67点，下跌0.61%。从盘面上来看，啤酒、海南、食品加工等板块涨幅居前，工业互联网、富士康概念、数字中国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青融智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徐若曦，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若曦你好。 哎，你好张总，你好。 哎，你好，怎么来看今天的这个盘面情况？有人说目前的盘面是以时间换空间，您怎么来看？ 我觉得这种说法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比如说，那么我们从政策面以及现在的消息面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政府呢，它在目前在 就是扩大改革开放啊，就是我们业内呢就说这可能是我们的第二次比较重大的改革开放啊。1978年的那个是第一次，那这次可能是第二次。那从不仅是从这个政策面呢，同时我们可以看国际形势它也有所缓解。典型的就是说前一阵子的这个贸易战哈，那么在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他发一个推特说我们要很好的处理这个中兴的事情。那么就基本上可以说这种僵持的这种局面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种基本面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A 股的话可能长期看它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的，但是目前呢它处于一个震荡筑底的一个时期嘛，可能是要等某一个这种激动的这种消息或者说是重大的事件来去把目前的这个震荡的这个状态给打破，从而往上突破。所以我觉得他所说的这种所谓拿时间换空间的这个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嗯，今天具体的这些板块哈，有一些成为了热点。刚才我们在资讯当中也介绍了哈，您认为是短期效应还是有持续性？ 那么今天呢，其实表现比较好的像食品饮料，其实在昨天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板块效应。然后我们这个戏谑说到哈，就说今天的这个行情是盐巴味精酱油醋行情。那么今天呢，其实对对对，那么今天呢，其实它这个板块又有持续了一天。然后另外除此之外呢，医药、海南可能就这三个板块表现比较好一点。然后但是呢我们我这边认为呢，就是说食品饮料呢其实它的这个真正的上涨哈，有很多真正的龙头股，包括医药也是这样的，龙头股已经是涨得非常高了，现在目前处于的是一个补涨阶段。你比如说这个做那个盐巴味精酱油醋的，像这个海天味业是吧，它已经在去年或者说今年已经涨了很多了， 今年已经涨了50%多了。 对对对，那么今年很多都是补涨的一些，就是二线的那个食品饮料，什么恰恰食品啦、千和味业啦、就双塔食品这些。但这些呢，可能它并不是这行业龙头，然后并且呢，它的业绩也没有那么大的这种机动力。医药也同样是这样的，医药像恒瑞啊，像这个。还有什么智飞生物啊，就是这种做疫苗的，就是这些龙头股啊都涨得非常的高了。那么最近呢上涨的很多都是补涨的，都是一些其实它基本面不太好的一些公司在涨。所以我认为呢今天的这个热点板块可能它持续性会不那么好，就是说我不建议说长期还要去跟踪这几个板块，你除非说你就做一个阶段性的波段哈，然后你去搏一个这种补涨的机会，然后获利你就出来，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那最近海南板块也是持续的在走高啊，那您认为这些板块当中的部分股票是否具有中期投资的价值，还是说依然是短线炒作？ 我认为还是短线炒作，因为像海南这种，它其实就是一个区域性嘛，所谓的炒地图。就跟大湾区是吧，就粤港澳大湾区或者说雄安一样，它都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炒地图。那么目前呢海南它依然是一个早期的规划阶段，也可以说是这些渔村就基本上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改变对吧。那么在这种规划阶段的话，基本上都是随着一个消息出来，然后呢就炒作一波，然后这个消息过了呢，然后又大幅的降低。那么典型的就是那个罗牛山啊， 是 因为前一阵子我们也一直在关注，那么出来一个赛马，就是说他要开一个赛马场是吧，然后连续三天大涨，然后甚至是两天的涨停的，但是呢然后去问询他之后呢，然后又连续大跌两天，然后今天又出个消息，然后又再涨。所以呢这种其实他短线博弈的这种风格是比较明显的。那作为我们这种机构哈，就不是特别愿意去重仓去搞这些股票。 嗯， 所以呢我觉得它并不具备长期的价值，就是说你一直拿着不动，然后你拿个什么半年就能赚很多，我觉得这不太可靠。 典型的那个案例就是雄安，对吧？ 嗯， 那雄安一波大炒之后，现在你再看那些雄安的股票，基本上就回到原位。 嗯， 就是炒作之后，然后它又呈现一个价值回归。 好， 所以我觉得海南跟雄安应该是差不多的，它最后还是会回到它原来的那个位置。 嗯， 除非说那后面这个有真正的这个随着它的建设以及这些公司确实从这个规划当中得到了好处，业绩提升了，才会呈现出长期价值，但是那应该是很多年以后了。 嗯， 就是目前我觉得不具备这个中长线的价值。 好，谢谢徐若曦的分析和介绍。谢谢您。 嗯，好， 好， 再 见。再 见。嗯 嗯。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近年来我们关注到一些新情况，有的很令人担忧，部分有退市风险，估值严重偏离基本面的上市公司，个人投资者的数量却持续增加，投资者因此亏损严重，出现赚了指数亏了钱的声音。证监会近日发布消息，批准富国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基金类型为契约型开放式，自批复下发之日起六个月内进行基金的募集活动，募集期限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得超过三个月。5月24号富士康将正式启动网上网下申购，对于投资者来说，截至目前打新依然是存在着明显的绝对收益的机会。从今年以来的新股发行数据可以看到，大多数新股的网上中签率都集中在 0.013% 至 0.05%， 超过 0.05% 已经是屈指可数，显然要想中到一签的概率还是非常低。中签率较高的三只新股分别是江苏租赁、华西证券和成都银行，网上中签率分别为 0.218%、 0.163% 和 0.138%。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热点频出，其中苹果期货午后涨停，但随即成交量快速放大被砸开，尾盘跳水，最终上涨 1.22%。 棉花期货虽然多次打开涨停板，但都再次封板，截至收盘正棉、棉纱期货涨停，其他品种涨跌不一。今天苹果期货的成交量达到了惊人的3579亿元，两倍于上证指数全天的成交量。北京市住建委负责人披露，北京新机场各项工程将在明年6月底前完成，7、8、9月进行相关的设备调试，11通航。北京新机场定位为大型国际枢纽，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完善首都功能布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重大项目，也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窗口。据上海警方透露，中老年人已经成为非法集资的主要目标群体。2015年2月至今，一家叫做上海捷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些员工通过不法手段获得多家保险公司的保单信息，公司的业务员冒充保险公司客服，随机拨打电话，发短信联系保险公司的投保客户，诱骗客户提前退保，转而购买该公司的非法理财产品，并且承诺年化 8% 至 10% 不等保本保息的固定收益。截至案发，捷量公司共吸收8000多名投资人资金，共计3亿多的人民币，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近日天津出台人才新政，放宽对学历型人才、资格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创业型人才和急需型人才的落户条件，未来全日制高校毕业的学历型人才在天津落户，本科一般不超过40周岁，硕士一般不超过45周岁，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对获得副高级以上职称，以及拥有国外精算师、特许金融分析师、金融风险管理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等职业资格的资格型人才，可直接落户。对创办符合天津产业政策且企业稳定运行超过一年，个人累计缴纳所得税10万元以上的创业型人才，不受年龄限制，可以直接落户。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材料等战略型新兴产业领域重点企业的急需型人才，由企业家自主确定落户条件。 针对近期各地通过多种措施引进人才的抢人大战，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伟说，既要引才引智，更要用人留人，把人才留在当地，实实在在地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要闻。今日腾讯控股公布了2018年第一季度的业绩，腾讯第一季度净利润是 232.9 亿元人民币，市场预估是 174.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1%。 北波股份公告在珠海设立公司生产大屏电子玻璃。金能科技公告九鼎基金拟清仓减持 5.92% 的股份。360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3.53 亿股，募资总额不超过 107.93 亿元。一季度被罚超过5亿元，浦发银行净利营收双双负增长。华夏幸福获得资金支持，中信银行授信315亿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1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接下来请出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金石财策的 CEO 刘敢霄。刘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接下来呢要和刘先生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关注于房子啊，关注于卖了房子之后咱手头上的这笔钱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啊。房子呢一直是很多人啊心头大事啊，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那么在说这个方法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个案例吧。前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位朋友发帖，他说昨天打车与一个司机聊天，他家里往上三代啊都是北京人，住在朝阳区的平乐园附近，家里啊有5口人，房子呢是110平，这房子啊老早老早就买了啊。那么做的士呢，从16年开始啊生意不太好了，客人呢不好拉，交了份儿钱之后呢每个月呢也就几千块钱。那么问题来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算是高收入人群呢，一般收入人群呢，还是低收入人群呢？如果按照北上广深城市的收入来说，他的收入啊可能连平均水平都没有到，但是如果按资产来说的话，他这个房子价值七八百万，那又算是不错的中产。但是这是他唯一的住房啊，那卖了家人住哪儿啊？同时他还告诉我，孩子还病了，已经借了10多万了，现在正在愁没钱还。哎，问题来了哈，刘先生，您对于这位司机来说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该卖房吗？卖了房的钱又该怎么处理呢？ 好，在卖房这个事情呢，在我历来做这个财富管理业务的时候呢，都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建议。 嗯， 因为房产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最重要的资产形式，它也便于管理，也有很好的这个安全性。 嗯， 尤其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还是表现出非常好的收益性。好，那而且它有实在使用功能，所以轻易的情况下，我们不太建议客户去卖房。最主要的原因是，改变太大了。第二个就是，卖完房过后，这个钱是不太好，被管理的，因为一般人没有特别好的金融的这个训练。 嗯， 好，但就这位司机朋友来说呢，我个人还是有些倾向性的建议呢。第一个，我想分享一个观点，理财其实是理生活。 嗯， 所有的资产都是要为人服务，为生活服务的。 嗯， 所以呢，从刚才这个问题上来看呢。此时此刻 虽然家里有一个价值大概八百万左右的房子，但生活过得还是比较拮据的。 是， 因为好的生活里一定是有标准的，比如说整个家庭成员当中，除了有很好的居住的环境之外， 嗯， 有没有非常好的生活费的安排？包括像家里像孩子遇到疾病这种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应急之需？ 嗯， 啊，包括如果家庭当中遇到一些好的发展机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必要的金钱的储备？ 嗯， 来支持我们的想法或者去发展。所以从这位司机朋友来看呢，我个人的倾向的建议里，他还是应该去做换房的安排的。 嗯，换房， 对， 啊， 所谓的换房的概念是，他可以把，因为他这个位置在三环上，平乐园这个地方还是位置还是 OK 的，他家五口人，这样的一个850万的房子，因为他家里没有其他更好的收入来源，所以我更倾向于他，透过换一些离市中心稍微再远一点的位置。 嗯， 还能够保持原来居住品质，但是却可以释放出来一部分金融资产。 嗯， 这样的话可以用于他生活的补贴，至少不至于再去借钱，去看病和生活当中没有储备，包括不用太高度依赖他现在每个月低四的这个收入。对，我觉得换房是一个选择。 嗯， 或者呢，稍微降低一下生活品质，不要虽然不想住很远的地方，但是可不可以把面积稍微降下来一下？ 嗯， 因为110平在中国我们都希望住大房子，觉得好像五口人住110平 还算也是刚刚用。 对，也是刚刚用，但其实我们要放到日本，像放到韩国，就他家里现实的这种经济生活需要的话，我建议应该是不是可以稍微降低一下那个住房的面积，换个面积稍微再小一些的，甚至说他应该去租房。 嗯， 我说的租房的概念是什么呢？他可以租个稍微在远点的地方，或者租个在小一点的地方，然后把他现有这个房子给租出去，能够有个租金差，这样对他生活也是有个补充的。 好， 啊，这是我个人一个建议。 其实我听明白了哈，关键是他现在需要用钱。 是的， 啊，需要让钱再生一点钱来补贴家用，或者是来救急看病，或者是说来提升自己的这种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是的， 所以说目前这套房就应该在它上面做点文章了，是吧？ 是， 刚才您是提供了好几个建议哈，不管是哪种建议，总之都是让他手里的现金多起来。 对，因为就这位司机朋友而言，他没法靠他个人的工作带来大幅度的收入改变。 嗯， 同时他家里的，因为家人有生病这种问题，是你容不得有半点商量的，你肯定要尽全力去治疗，所以他有潜在的大项支出。而且呢，他家也看不出来有其他的，可以带来收入型的这种资产。 嗯， 所以他家唯一的应该可以做的文章的部分，应该也就是他这套房产了。 嗯， 那我们没有必要就固守着一套价值800万的房子，家里却过着非常拮据的生活。 对， 那这个从内心的安全感也好，还是从这个家庭现实的生活需要也好，还是未来的发展机会来说， 哎， 其实都太过度的依赖这一百一十平米的这个市中心的房子了。 嗯 嗯， 其实啊，我们买房也好，卖房也好，或者说要不要买，要不要卖，很大一部分啊，都是受制于我们的一些传统观念的。 啊，是的。 当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是的， 是吧？具体要怎么操作，那可能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啊这个想法、家人的意愿啊， 是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需求来定。但总之呢，就是说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让自己手里这种可支配的现金。嗯， 是的。 啊，多起来。 对，确实，因为我们大多数家庭呢都是比较传统的家庭， 嗯， 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实物的资产， 嗯， 这样内心里比较有安全感。 是， 但是我们所有的理财最后都要回到生活本身里来。 嗯， 如果生活都过得很拮据了，我们所谓的账面的这种富贵是其实是意义不大的啊。所以换言之来说，没有必要怎么讲呢，虽然从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从现实的生活需求里，我们不能人为财产活着，应该财产为我们生活服务才对。 对，活在当下啊，活在当下。 是，关键是太多的家庭是有资产但没现金，有钱人的概念是不是单纯的看资产的，还要看现金流的。 是，我太穷了，穷的只剩房， 那 手里一毛钱也没有。 对，这个那实际上这种状况在我们理财师眼里呢，它不是有钱没钱的概念，是财务指标不健康。 嗯，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设计这么一个话题来探讨，就是卖了房的钱啊该怎么安排。当然这卖房的原因有千千万啊，首先想问问刘先生，除去炒房哈，他这卖两套他 兑现一下，是吧？ 嗯。 除去这种原因之外，一般人卖房都有哪些原因？ 哇，这个原因就非常多了。 哎，我们罗列罗列啊。 对，那我们来对照一下，看看我们通常在现在和未来会不会面临这种情境。 嗯。 第一个呢，其实很多人换卖房的原因是因为再投资。 嗯。 就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随着每个家庭面临的机会环境的变化，很多人会选择卖掉房呢，不是房子一定会下跌，是因为它有更好的投资机会。 嗯。 这个在经济学当中呢，我们讲机会成本，就是他如果错失了一些重大的机会，其实就是一种损失。所以很多人卖房之后，他往往会选择做金融投资。但比如当然也许有些人呢，他可能会选择创业。啊，或者说去选择直接投资于一个实体的公司，做一个财务投资人，那以此都想干嘛呢？在同样安全的情况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收益率？ 嗯， 啊，或者有更好的收益形式？ 嗯，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两利相权取其大嘛。 嗯， 那我卖房其实目的还是为了再投资。 嗯， 啊，这是第一种原因啊。第二种原因呢，很多人是因为避险。避险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就担心现有的房产可能会增长速度会下降， 嗯， 甚至不增长，甚至是下跌， 嗯， 那现在尤其近五六年，很多家庭买的房产都不是为了单纯为了居住，很多人是投资性房产，那投资性房产它其实已经很金融化了， 它跟买着收益去的， 对，它跟买别的金融投资品，买股票、买信托，然后去买黄金，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为了低买高卖，为了获取收益来这个。在相对降低风险，所以很多人一旦预判后市市场不好的时候， 嗯， 不一定是下跌，有可能是停滞性增长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来规避这个风险。那我卖掉它，我换成其他的资产形式，来规避这类大类资产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不利状况。 嗯， 这基本上是属于第二类。最近三四年，我们富裕家庭当中，基于这个考虑的原因，减持房产的人比例是明显上升的。 啊，基于投资这样的一个初衷， 嗯， 买房子的人， 嗯， 然后在卖房子的这个行为， 对， 在增加。 对对是 啊， 对。所以刚才讲了两种，一种是我基于新机会我去做再投资，第二种就是我们没有想好别的投资，但是我就单纯的认为持有现在的房产不是最好的选择，不安全，啊，他可能为了避险，这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其实现实生活里呢，大多数人还是因为大项的消费 需要用钱了， 需要用钱了。比如说我有，假如说孩子要出国了， 嗯， 啊，比如说家里当中遇到大的医疗问题了， 嗯， 啊，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些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这种生活的这种安排，比如说移民啦。啊，等等，像基于一些大项的、这个、 还钱了，欠债了， 包括一些债务的这个降低的这个债务比率啦， 离婚啦， 对，包括婚姻啦，再等等，啊，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大众的消费，消费当中分为正常的生活消费，也包含了一些应急，一些生活当中出现了很负面的情境， 嗯， 啊，比如类似像刚提到的离婚呀、生病呀，啊，这种风险，他可能会选择 卖房， 对，卖房。第四种呢，其实还有很多在今天有些很精明的投资者能够洞察未来趋势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基于税收筹划。 嗯， 因为随着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环境的变化，我们整个社会税种会慢慢向财产税靠拢。 嗯， 所谓财产税，我简单举个例子来很容易理解，比如说我们买辆车，你开与不开，你都要交车辆使用税，因为你拥有这辆财产，这个财产，房子也一样。我们对照国际发达国家的话，我们。看现在国内也开始在渐行渐进的房产税，它是典型的一种财产税，就是你拥有这套房子，住与不住，涨与不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该交税都得交， 税都在那里， 对，税都在那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很多财产都陆续要开征利得税，比如说我们在北京不满五年不唯一的房子，你要出售的时候要交20%的营业税，这就是典型的你投资获利了。投资获利就应该像我们的工资所得、企业所得一样，也是要交税收的。 好，这么多原因导致卖房哈， 对，等等吧。 好，房卖了之后，这钱该怎么处置呢？我们下半段接着跟大家聊，稍后见。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 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和现场嘉宾来自金石财策的 CEO 刘干肖先生一起来聊一聊，房子卖了这钱该怎么处理呢？刘先生您好。 你好。 嗯，刚才啊，在上半段刘先生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几个卖房的原因啊。那么一个呢是出于这个有更好的投资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出发，把房子卖了投在别的地方啊。第二个呢是认为这房子啊不太会涨了，或者是可能会跌了，为了避险，那么把钱先撤出来吧啊。那第三个呢，有可能是因为有消费啊，或者是有一些突发性的支出需要我们把房子卖了啊。那么还谈到哪些呢？我想问问老年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会不会考虑到因为以后这个遗产的分割问题啊，或者是怎么把这个钱给孩子们啊，这些考虑啊，导致卖房呢？ 好，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普遍性、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最终财产呢，如果在这一代人消费不尽的时候呢，它涉及了一个往下传承的问题。那传承的时候，房产有通常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可传承资产。 嗯， 第一个可能孩子那时候基于那时候的生活，以未来的生活这个理念，不太认为这样的现在的房产是好资产了。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假如有多位这个受益人的话，不太好分割。 嗯， 另外呢，在如果我们将来在如果有遗产税或者说赠与税这个问题的时候，按照通行的法律体系要先交税后继承， 那、 嗯、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很好的税收准备的。 嗯 啊，包括在管理上，随着老年过后，我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管理一些房产。 嗯， 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啊，生活上的不便啊等等，这都是在传承呀、管理呀、控制权呀，尤其将来在孩子可能还会有婚姻变化呀等等各方面的时候，房产它这种独特的这种物理属性是不易于分割、不易于变现、不易于流转的一类资产，而且会可能会增加不少的这种成本，甚至我们看到各种媒体里报道的这种家人因为房产的纠纷， 嗯 啊，对簿公堂，这也是很多让父母老人很心酸的一件事情。 是， 嗯， 你看啊，这么多卖房的原因，当然可能还有我们没有列举到的啊一些个案啊。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原因卖房，那我想怎么处理这笔钱？可能大家也有各自的小算盘，是不是？ 如果说啊，刨去我们这个硬性的开支，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我要出国了，孩子要上学了，要花钱看病了，要买个什么车啊或怎样，刨去是必须要花的钱之外啊，再加上不考虑再去炒房什么的啊，只是想把这个钱做一个更好的投资啊，更稳健的这个投资的话，那么这应该怎么来规划？是不是从这个需求上、年龄上等多个角度啊都不同呢？ 啊，是的，首先我先说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其实对绝大多数中产家庭而言，房子不管涨与跌，其实拉长时间来看，房子都是中产家庭特别好的一种理财工具。 嗯， 因为房子它不会像食品、药品一样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变质啦、不值钱啦啊，在金融当中，房子随着通货膨胀的存在，它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抗周期的一种保值产品，而且便于管理啊。同时呢，如果房子也是老百姓能用到贷款的几乎最主要的一种方式之一了。 嗯， 在一个货币比较宽松甚至比较超发的一个时代里，房产是绝大多数家庭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财方式。 嗯 啊，但不一定能够大赚了啊，因为时代已经过去了啊。但是接下来当中呢，这个我们香露主持人提到，蔓延过后我怎么来做金融的安排。其实我们对照海外啊，中国家庭的房产占比是非常高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 嗯， 如果是就放了全部中国的这种家庭来看，房产在总资产占比当中能达到 55% 甚至更高。 是 在即便在很富裕的家庭当中，房产占比也大概基本在 45% 左右。 嗯， 这个对照美国的话，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美国是反过来，是金融资产占比大概占个 50%-60%。 什么叫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比如说像举个例子，股票，存款、基金、保险，包括像债券，这个包括像一些另类的一些 PE 股权投资，这种金融主要都是一些金融化、证券化的一些资产，就是可以变成凭证的虚拟化的一些财富，对，这个占比在海外是比较主流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不动产呢，在一个城市化早期阶段的时候，它往往增长幅度非常的好，而且比较安全，同时又很好管理，但是一旦等到市场发生这种新周期，城市化基本快完成的时候呢，我们又发现房产这种资产属性太单一了，比如说它流动性不好，生活当中我们处处需要流动性的，比如说当有移民规划的时候，当有子女教育大的教育这种安排的时候，当家里有疾病医疗问题的时候，当你有大量开支的时候，这种流动性都是不好处理的。第三个呢，就还有第二个，就是当我们有些这个环境变迁过后呢，我们的很多房产的增值性接下来就会表现的不再就大不如前了。其实我们要对照一下，我们现在如果房子停滞性增长的话，我们单靠租金收益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再考虑到房子本身的折旧税费的成本，那还加上我们可能有人用贷款，还有贷款的利率啊，所以接下来的环境当中，我们说不敢说房价一定会跌，但至少说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但在今天这个市场，随着中国金融的创新，我们已经在债券市场、在股权市场、在一些比如说黄金啊这种商品市场、原油商品这种市场，还有包括一些对冲基金啊、PEVC 啊这种股权投资啊，其实是产生了很多非常多的新兴的这种投资机会。像以过去七八年为例，我们能买一套房子的300-500万的这种资金，在信托市场里几乎都可以很轻松的获得10%左右的一个低风险收益率，甚至是无风险收益率。但随着现在时代刚性兑付的打破啊，这种市场第一也不能保证了，第二个收益率也开始下行了，但是还会有别的这种投资机会，还是此起彼伏的。 好，其实刚才啊您讲了两个观点，一个呢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说，房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既兼居住啊又兼投资的这么一个标的，是吧？ 它既是生活资产，又是一个金融资产。 对，它能抵抗一些风险啊，抵抗一些通货膨胀啊 的一些风险。但是呢，又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呢，也有更多啊，相对它来说呢，比较灵活的、收益也还不错的产品啊。你看，一个是一个特别长的周期，它还是稳居啊这个头把交椅或者前几把交椅 的， 但是也有这个短期这几年 是吧，我应该怎么来去选择的问题。 我们要对照一下，在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很多人的印象里都是房子是所有涨幅最好的资产。 对。 但实际上我们要拉到其他上，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举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不靠谱的一个投资，比如比特币。 嗯。 其实你要想一想，从比特币诞生到今天为止，它的涨幅年化回报率是极高的。 嗯。 但这是一个不非主流的一个投资了哈。我们就回头拉股票型的基金。如果我们在过去的时间段呢，只要你能完整的穿越一个经济周期，比如说放到五年以上的话，年化平均回报率也是非常高的。 嗯。 啊，只不过很多人因为中国的人投资者呢，在金融市场里经验都比较少，持有周期都特别的短期化，比如说中国的公募基金，基本上持有周期三个月。那三个月时间当中，你是有时候你看不到这种上涨性的。但其实你要拉上一个经济周期来看，年化复合回报率跟房产是差不多的。 嗯，好。所以我们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自己住的唯一的房子那还是住着、 嗯、 啊还是住着。那至于刚才出于您所罗列的那么多条原因把房子卖了啊把房子卖了还有一套自己住着的啊， 嗯，对， 情况下 是始终要保留的。 哎，情况下我该怎么投资呢？ 嗯， 哎，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很有意思、嗯，就是波士顿咨询联合一家公司做的一个这个全球数字财富管理报告2018。对中国人的投资习惯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有100个中国人想要进行投资或者是购买金融理财产品，有49个人会选择银行储蓄啊，我没想到这个比例这么高啊，14个人 爱储蓄， 哎，在银行买理财，8个人买股票，8个人买保险，还有其他的一些投资产品，那这个微乎其微了，嗯，微乎其微了， 是的， 主流就是刚才这些啊。那么按照这个结果来显示的话，将有将近一半的人会把卖房的钱存银行里买一定期存款。 是的。 嗯。 这个因为我们我本人也好还是我们基金财社这个团队好，在过去的见证了中国财富管理这十几年的这个萌芽兴起和今天的蓬勃发展。 您觉得准不准这个调查？ 这个数据应该是非常准的。 嗯。 这个，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有被市场背景。第一个，因为中国刚从，比较传统的社会转换，尤其以农业为主的一个传统社会转型过来，所以是比较喜欢实物资产的。第二个，中国农业社会时间很长，是比较在意天灾人祸的，所以这种本能的这种灾难意识、灾患意识，都决定了我们很爱存钱。 嗯。 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中，金融教育、财商教育是非常少的。 嗯。 很少有人从父母辈里面得到很好的理财经验。 嗯。 所以啊，房子和银行存款都是一种很便于管理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常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但是这句话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是如果盲目理财是不如不理财的。 嗯。 对吧？ 那这样吧。您给大伙儿分析分析吧，如果合理的方式应该怎么来规划卖了房的钱呢？ 啊，理财呢肯定是千人千面的，这个是还是要根据第一个呢，就是自己家庭所处的阶段， 嗯， 还有一些这个风险承受的能力和特定的生活目标来。我们抛开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因素，我们来说一些比较有共性的东西吧。第一步当中呢，我们应该在家庭当中要增加一些固定收益类的投资。固定收益投资呢，主要表现为债券。 嗯， 债券呢，但是我们抛开那种底层专业的名词来说呢，如果表现在理财产品市场，就是比如大家在银行里买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大概基本上大概在4-5左右，这种产品底层本质上都是属于债券。 嗯， 啊，其实就是以借贷为主的这个为基础的。那当然可能有些比较家庭财务状况比较好的人，他可能会不选这种大众化理财方式，他可能会从信托公司、私人银行、第三方理财会选择做一些信托计划或者一些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本质上也是债券，但是因为它底层是投到房地产呀，投到城市基建呀，或者一些上市公司呀，收益率大概就能做到8左右。 嗯 啊，那当然还现在随着我们互联网金融的创新，还会有一些这种普惠金融，那比如像市场当中有很多领先的这样的一些金融科技公司，他们把一些信贷的这种信息放到网上过后，最后也会变成一些投资人的选择，收益率大概能做到8-10左右，而且门槛较低。当然了，这个市场最近正在强监管，也在清理很多违规的行为。 是 啊，目前这个市场里还是风险较多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不是不能做，能做， 但是要审慎选择一些比较优质的平台了。 所以您说这部分的资产大概占到20%左右。 这一块其实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应该比这个比例还要高。如果假如说我们房产占50%的话，那这块资产一般来说大概占了30%。 我说的是卖了房之后的那笔钱。 这个可能得占得更高。一般来说以一个稳健型的家庭而言，这块至少大概要占到40%左右。 就债券的投资。 对，就是 固定资产类的投资。 这类的投资最大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发生极其严重的这种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的话，我们的本金是安全的，而且在很容易管理的情况下是能够获得一个稳定的现金流的。 我要更正一下，我刚才说的是应该说成是固定收益类的啊，这个 啊 产品投资啊， 对 这个啊不是固定资产啊，那又成这样卖房了就 对对对，就是我们卖了房过后的这笔大，这相对于笔大大钱的话，我们大概应该会有个30%-40%。那如果折合到你家庭总资产的话，考虑到你继续手里持有的房子的话，大概占了你家庭30%-30%，这块资产它会给你在本金相对安全的前提下获得一个稳健的收益率和现金流，供于用于补充生活啊，就像你房屋租金一样。好，第二块当中呢，其实拉长的时间长期来看呢，我们做理财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规避风险，因为在金融当中风险是不等于损失的，风险叫波动。向下波动就变成损失，向上波动就变成收益。所以拉长时间来看呢，我们应该承担一些相对可控的风险，比如说去做一些股票类的投资，或者以股票为基础的这种基金类的投资，或者指数类的投资。在这种投资当然它不能像债券一样有明确的时间点，有明确的本金的这种保护机制，但是但凡能够拉长点时间做一些分散化的投资的话，只要不过度冒进，它中长期的回报率是显著高于债券的。 这个得要5到7年时间打底吧。 我觉得是这样。 还是看你投资的时点。 在中国这个散户主导的行情下，第一，如果你命好直接赶上一牛市，那你就要及时的获利了结。因为中国散户主导行情里永远都是一个牛短熊长的市场。 是的。 所以要及时的落袋为安，获利了结。要不然在下一个熊市的时候会把你所有之前的收益都会给抹平的。要及时的止盈。但是反过来也，我们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的，有可能我们进入时间点正好赶上一个熊市。但是权力投既然投资的话一定是闲钱投资。而且如果是闲钱投资的话，你就忍受等到经济周期下个牛市的到来。只要你等了一个牛市的周期到来的话，完整的穿越一个牛熊市，它的行业的平均回报率是明显高于债券的。一般成熟国家里大概能到8到10，像中国这种新兴市场里是可以做到10甚至12、15左右的。这实际上这是这一类的资产，你承担了风险它就必然给你的一个收益补偿。 对，曾经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定投指数型基金啊，指数型基金它的这个平均10年的这个收益啊也是在10% 左右 以上的、啊、 对，而且是个符合报酬率。 是的是的。 那如果复利，如果10年的10%的复利的话，那折合单利基本大家都到13-14了。还是比较好。但是在投资有时候真是一场人性的修炼，尤其在股市当中。 对。 散户主导行情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行为偏差，都会追涨杀跌。都会低买，这个高买低卖。 你说可不可以直接做个信托，然后呢不能更改。 这 样他直接去投这个哈。刚才您所说的这种权益类的投资哈、指数基金啊或指数相关的一些产品。 看来我们这个香露主持人是一个高净值、超高净值的客户了哈。因为 我做过这个节目。 好、因为透过这种，其实您刚刚提到这种叫什么呢，它有在业内呢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就是家族信托。我有指定的专户管理的。第二其实就是什么叫全权委托。 是。 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证券市场里比如像阳光私募。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新方式，而且门槛较低，就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智能投顾是个新选择。 智能投顾啊， 对， 好， 它的门槛会较低，而且呢成本较低，同时呢，因为它是基于大类资产配置，所以波动率也较低，但是它的收益在牛市的时候表现没那么好，但是拉长时间看，回报率和风险性是我们绝大多数中产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智能投顾。 智能投顾，但也有人说啊，这个也是一帮人在后边设计出来的这个哈。操作模型和这个原则哈、所以也得看是谁在做这个智能投顾啊。 智能投顾呢，其实在现在全球资产管理行业已经变成了近5年最大的一个浪潮。就是因为 最前沿的。 对，随着大数据时代和机器这个计算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个增强， 像全球顶尖的资产管理公司和私人银行都在推出这样服务。 所以说以后我们要开出一个话题叫智能投顾哪家强。 这个当中我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国内确实为了促销基金啊，甚至或者说一些背后的这个非人工智能的这种所谓投顾还挺多的。 对。 业内当中我们不能点名，但是我们确实觉得有那么几家还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就是金融科技实力比较强的。 好。 包括传统金融机构里也有，新兴创业公司里也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其实刘先生是指出了一个点， 一 个方 向。 对。好。这是第二类啊，就是权益类的资产啊。 是的。 这个你觉得占比应该是在多少？ 这一块当中呢，因为绝大多数家庭在这方面投资间并不是很丰富，所以我们而且它有一定的波动性，所以我们建议资产就不要占比不要太高了，还是以稳健型的家庭为例，大概20%左右，15%-20%， 这是在卖了房的那一部分钱当中的20%。 对，比如刚才固定收益率大概比如占了40%了，这一部分当中大概20%了， 就60%了哈。 对，是的。 好，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后面还有个案例。 好。剩下当中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考虑到一些生活当中的不时之需，要有现应急金的准备。 对， 一般来说是家庭生活的6-12个月的生活费的准备。这个可以放在银行里做一些现金管理类的产品，或者货币式基金，或者各种宝宝类的产品都是可以的。那还有呢，就应该拿出个3%-5%甚至更高一点的钱比例干嘛？应该去做一些保险类的规划。可以是保障类的，就大病啊、医疗啊、意外啊、火灾啊、车辆啊这种保险，也应该有一些基础的养老和教育的储蓄，这是应该有一块。这大概这两块加起来，就是应急类的加上保障类的，应该有个10%-15%左右。 好 啊，剩下一部分钱呢，可以酌情的根据自己的偏好，比如选择一些黄金啦，或者选择一些收藏啦，选择这根据自己的偏好了。做一些另类投资安排， 这得看那套房卖了多少钱了。对吧？ 我们基本上刚才讲嘛，以3-5百万为基准吧。 好，刚才您特别谈到了一点啊，就是说保险啊。 是的。 当然其实对于保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但是我想不同的听众投资人他对于这个概念啊，接受程度是不太一样。 差异很大。 就和刚才所说的定期存款也好，或者说买理财也好，买一些基金股票也好，好像对于他的这个认识，就是认的人特别认，不认的人特别不认。 是的。 不然在您所接触到的这些客户群体当中，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相对来说呢，知识背景比较好一些的，就现代一些，现代意义上的家庭，保险是一个标配的一个资产。但是我们不用过度配置保险资产了哈，但是也不要不配资产，因为保险它既有风险管理的这个功能，比如转移一些我们不愿意承担的损失，比如疾病呀、医疗呀、伤残呀、火灾呀这类的，但同时呢，保险业这几十年的变化很大，它在我们的养老金叫储备当中是扮演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它跟我们的社保，一起构成了我们基础养老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因为我本科阶段是学风险管理、学保险的，所以我要提醒一下，保险在超高净值家庭也好，还是富裕家庭，还是中产家庭也好，都有非常独到的风险管理功用，也有非常好，它也是一种比较稳健的一种，这种储蓄，而且它是大多数富裕家庭类信托的一种安排，它跟信托很像，可以实现三权分离，便于税收筹划和财产的隔离，甚至财富的传承。所以高中低端的这个不能用这个措施了，应该说不管是中产还是富裕还是高净值，家里面都应该去研究要标配一些保险类别的资产， 哪怕咱们再没钱也要买一个意外险 啊。是的， 是吧？这也没多少钱。 其实对这个风险意识还是要有的。一般来说，投资高手都是风险控制高手。 是，好，那其实聊到这个话题啊，大家也能听出来哈，刘先生在这里面啊也是颇有研究啊。以后我们也会安排很多期内容跟他来聊。最后有个案例啊，得请您简单的说说，这个卖房的钱该怎么办哈、这是两口子，女士30岁，先生比她大5岁，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已经十几年了。那么前几年呢，家庭年收入大概是几十万，这两年呢能到100万的样子，他们好像是在做点生意啊。那么但是以后要保持100-200万的年收入就有点难了，但是保守估计50万-80万没问题。前些年啊，在北京五环外 花了几十万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大概是250万啊。那因为北京限购了，后来没有资格去买了。但是前几年又买了一套商铺，现在大概是不到300万，年租金呢是10万左右啊。两年前呢，在燕郊贷款买了一套房，200万，大概一个月还贷款是8000左右，目前看呢也还可以。他们纠结的是什么呢？因为限购，虽然对之前在北京买的这套房不是很满意，但没有办法换房了啊，打算在明年年底社保满足条件之后就换房，但不知道那时候房价是个什么水平哈。还考虑到呢，就是以后孩子要上学的问题，再加上他先生呢是江苏人，在那边呢空气好，学校也还不错，纠结就是要不要把这个房子卖了回老家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去老家那就随便可以选了。再加上他的生意呢，因为也不需要都在北京做，现在他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呀，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做啊这个生意，所以说不一定留在北京才能挣这一年几十万的这个收入啊。想问问，您他该买房吗？ 啊，理财呢确实是千人千面因人而异的，尤其涉及了一些重大的生活规划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如果就我们个人的这个一己之见来说呢，我个人还是比较主张他继续留在北京发展的。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他在北京其实已经有比较好的就相对一般的北漂而言，他已经有比较好的财务基础了，包括他现有的房子，包括他现有的这个储蓄，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本身的能力，他们能够有百万的这种年薪，在北京绝大多数的这个人群当中，已经算跻身于相对精英阶层了，就从这个收入其实背后是很反映能力的，很反映发展机会的，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很好的有一个不错的物质基础下，又有很好的能力基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年龄。这位女士30岁，先生35岁，而且呢，应该说都是虽然比较注重生活的舒适度，但还是比较重视教育的。所以呢，在将来他们为了孩子更大的发展空间，包括他们自己本身更大的事业空间，相对北京的这种生活资源、教育文化资源，人的发展的这种机会。还是应该更多元的，从这个年龄段来说 啊， 我觉得更倾向他在北京发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总是感性的，总是觉得更好的空气啊，更无压力的环境呀，更便利的社交环境啊，这都是我们现在感受到的。但其实作为现代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生活内容的充实程度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真回到那个生活状态的时候，很多人发现是回不去的故乡的。 你看，我们今天话题是卖了房的钱怎么处理，最后呢，我们以不要卖房作为结束。 但是我会觉得呢，他应该等到明年的时候要换房。 换房，对， 要换，他实在要卖房的，然后要换嘛。但同时，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随着时代的变化，就是交通方式的便捷，包括很多做生意，很多联络方式的便捷，他在当地，他可以把生意做到当地去，做到全国去，不见得非得要把居住计划安排到回到江苏的老家去。我觉得我们应该以一个更开放的时空观来看待我们的事业规划、生活规划和居住规划。但当然，理财规划只是这其中相对应的一部分而已。就以这位女士而言，我个人的建议是，应该。整合一下家庭的财务资源，梳理一下这种事业的这种脉络，然后呢，集中这个资源在北京，去购置一套改善性的、兼顾未来孩子教育的一套房产。 所以他买的那些商铺啊，燕郊那个房子啊， 对，应该整合一下， 到时候就应该考虑一下。 对，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江苏老家这种地方中，可以去安排一个异地的这种房产，因为总价值也不是很高，也可以兼顾刚才他那种生活的理想，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有探索性的安排。另外呢，未来我们对房产的观念一定会发生变化，拥有不见得一定是产权拥有，如果能让你便捷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拥有权。对， 您还别说啊，最近这个万科的这个翡翠书院啊，去登记的人不少。 是的， 啊，这个原来大家一直很质疑哈，后来有人算了一算，账好像还可以啊。